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来关注天气。受到高气压控制，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只是空气干燥，请大家勤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秀啊，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岩。 张麒麟局长和于大夫的女儿张秀藻没有跟他妈妈一块儿坐小汽车回家，送他妈妈于大夫回家的行政处长傅善独不禁在车上问：您这千金是怎么回事？对房子不满意？于大夫摆摆手：啊，你别在意，现在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个做派，人家要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不沾父母的光。张秀藻的确是这么个心思，他不仅觉得不必沾光坐父亲单位的小汽车回家，就是那即将搬去的新居在他心里也明确地被认定为是属于爸爸妈妈的，他只不过是借住一时而已。等到毕业后一独立，他是宁愿马上搬到低水平的集体宿舍去住。不是他不喜欢小汽车的迅捷方便，更不是他拒绝享受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房的舒适。他认为，只有通过自己为国家的辛勤劳动和出色的贡献，去逐步获得那一切，才能问心无愧。张秀藻坐公共汽车回家，跟去的时候一样，他坐车和换车都出乎意料的顺利。他在鼓楼前下了8路公共汽车。张秀藻，他忽然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荀磊。一天之中，这是他跟荀磊的第二次邂逅，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荀磊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奇遇，他从天安门商场买好了表，正骑车往回走，碰巧在汽车站遇上了张秀藻，就本能地叫了他一声。张秀藻站住了， 荀磊下了车，笑嘻嘻地问他：“哎，你的表几点？我跟你对对。”在荀磊这方面来说，提出这么个要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尽管商场钟表部在卖定那块雷达小坤表以后，照着柜台里的挂钟给对了时间，而且荀磊也用自己手腕上的表同时给校正了一下，但毕竟都未必精确。张秀藻家的任何一个计时器却都是必定精确的，所以荀磊见到张秀藻不由得首先说了那么两句话。张秀藻原本打算矜持地跟荀磊一点头，然后就庄重地朝前走去，但是人家提出的这么个要求实在是没有不予以满足的理由，于是他就伸出手腕，看着自己那块功能齐全的电子表，详尽的报告说1982年12月12号16点58分34秒。荀磊手里提着那块买来的表，尽可能精确地校正着。张秀藻一瞥之中不禁纳闷，他怎么会拿着那么一块坤表呢？难道他是为冯婉书买的？可是照他跟冯婉书已经达到的关系，他要是给冯婉书买表，他们俩应该一块儿去啊。荀磊没有觉察出张秀藻惊疑探寻的目光，他把表校正好了以后非常感慨地说：“哎呀，12月12号双十二，哎，我差点给忽略了，这是爆发西安事变的日子啊，多少周年了。”张秀藻也一惊：“是啊，一整天都快过完了，怎么总没能想起西安事变来呢？”张秀藻心算了一下，立刻呼应说：“那是1936年爆发的，到今天整整46年了。”两个年轻人这时候对望了一下，有一种电火般的东西撞击着他们的灵魂，他们同时意识到了一种超乎个人生命、情感和事业之上的无形而坚实的东西，那就是历史。荀磊建议说：“我推着车陪你走回去吧。”张秀藻默默地点了点头。荀磊忽然觉得有许多想法可以同这个同代人交流。他们顺着鼓楼根行走的时候，荀磊议论说：“我想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有过那么一次醒悟，在无声无息流逝着的时间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历史感。尽管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大人就给咱们上历史课，给咱们讲历史，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历史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那只是一门功课，只是关系着一定的分数，比如填空题，中日甲午海战发生在哪一年，八国联军的八国是哪八国。哎，尽管我得过不少满分啊，可是说实话，很长的时间里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历史，直到我从英国回来，经过万里跋涉，终于又回到这钟鼓楼脚下，一眼瞧见了这鼓楼后室那口废弃的铁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嘿， 我的心里一下子狂跳起来，眼睛发热，嗓子眼发涩，我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实在在的历史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的，那是一种思想、情感、知识、理想、意志和信心的一个综合效应。简单的说吧，就是我头一回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在流逝的时间里所应该奔赴的位置和我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许那就是所谓的使命感，一种把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神圣的感觉。张秀藻被深深的打动了，听了这番话，他对荀磊产生出一种超出爱之上的情感，这种情感一上涌，他的嫉妒、矜持、惶惑就迅速的消散了。在心弦的一阵强烈的共鸣中，他忍不住激动的呼应：对极了，我觉得自己走向成熟的开始也就是这种历史感和命运感的萌发。记得今年暑假，我们一群同学去山西，在黄河壶口大瀑布的面前，我就产生了类似你刚才说的那么一种感觉。当然也许比起你的感受来，这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可是我自己很真实的。眼瞅着已经拐进他们住的那条胡同了，荀磊觉得应当把他们这偶然触发然而很有兴味的谈话继续下去。哎，干脆一会儿你到我们家吃饺子去吧，吃完饺子咱们几个同代人敞开聊聊，不光有冯婉书，还有我的一个算堂妹吧，打河北农村来的，她带来了好多农村的新信息，能大大的开拓咱们的思路，咱们就痛痛快快的聊聊这个主题，时间、历史、命运、使命，好吗？张秀藻愉快地答应了。他忽然觉得维克多·雨果的那篇爱情诗并不算怎么成功，倒是这位文豪在弥留之际留下的一句话更为动人心魄：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现在他跟荀磊、跟冯婉书、跟那位来自农村的同代人，他们所经受的日日夜夜，跟雨果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该有多么的不同啊！他们对斗争的理解，更不可能跟那位异国的文豪相同。然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无妨借用雨果的这句临终遗言，来引出活泼而深入的讨论。想到这些，他对即将搬离那四合院更有一种依恋不舍之情，并且为自己以往竟不能主动以同代人的身份亲近周围年轻的邻居们而感到内疚。快走进院门的时候，他鼓起勇气提议，要是你们家不嫌吵，干脆我把海西斌也叫到你们家，正式开个同代人恳谈会好吗？太好了，荀磊高兴地把一只手拍到后脑勺上欢呼起来，你看，这不就翻开咱们小院历史上的新篇章了吗？历史原本是可以由我们去创造的。两个年轻人先后轻快地走进了院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905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时间观念。 他指出，两件事发生的先后或是否同时，在不同的观察系统看来是不同的。量度物体长度的时候，将测到运动物体在它运动方向上的长度要比静止的时候缩短。与此相似，量度时间进程的时候，将看到运动的时钟要比静止的时钟走得慢。那一年，在中国是清朝光绪31年，尽管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勉勉强强地接受了铁路、电灯、照相术、机器船一类的西方科技成果，并且下诏终止了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够知道并且理解爱因斯坦这一划时代的科学理论。高踞北京城北面的钟鼓楼依然从极为落后的时间观念出发，粗糙地报告着时辰。1916年，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进一步说明空间和时间其实都是可以弯曲、压缩或延伸的，完全击败了古老的认为时间绝对的观念。那一年，清王朝虽已覆灭，但是末代皇帝仍然在紫禁城中继续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同时，野心家袁世凯从头年起就演出了一场称帝的闹剧。进步的中国人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同这种倒行逆施展开斗争。愚昧和迷信仍旧纠缠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钟鼓楼按老规矩击鼓撞钟，人们的时间观念毫无改进。时间，你默默地流逝着。人类社会在你的流逝中书写着历史，个人生活在你的流逝中构成了命运。北京城，北京的市民，钟鼓楼边的住户，该怎样来描述你们呢？人类社会，人类的心灵，远比相对论所描述的物理世界复杂、深奥。总的规律是有的，但它将怎样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人的身上呢？我们在1982年12月12号这一天所认识的这些人物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对他们的分析、预测和评价将被时间所确认，还是将被时间所否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薛霁月和潘秀雅能不能和谐相处，得到幸福？薛永泉能不能继续保持内心的平静？薛大妈和她的两个儿媳妇，特别是跟二儿媳妇潘秀雅之间，是不是还要不断地爆发出微妙的矛盾冲突？薛霁辉终究还是会淡忘那过去并不愉快的记忆，而在新信息的刺激下更加奋发吧？荀兴旺夫妇将怎样送走杏儿，并将怎样看待他们那不可更换的儿媳冯婉舒？杏儿将怎样跟母亲和枣交代自己的首都之行， 并将怀着怎样的情绪回忆这一段遭遇呢？荀磊在冯婉书的支持下，将那一稿另投别处之后，是不是还会遇到困难？冯婉书对荀磊的爱情是不是将永不衰减？张麒麟夫妇搬入新居之后，是不是能保持跟原来那些小市民的联系？张秀藻经过那一晚的同代人恳谈会之后，将会在他的笔记本上增添一些什么样的诗抄？庞奇山他的情报站站长能不能当稳？傅善独和洛基山的行为后来究竟得到怎样的评议？詹丽颖有可能改变他的性格吗？齐壮思将怎样对待沐英的追求，特别是在他离休之后？而沐英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是将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呢，还是将被大多数人宽容乃至接受？机智满从迷梦中惊醒之后，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并将会有怎样的结局？澹台智珠能终于达到表演艺术家的高度吗？而她的丈夫李凯能彻底摆脱心理上的阴影吗？韩一潭是不是终于能够勇敢地独立思考？龙点睛一定会有志者事竟成吗？海西斌难道永远保持对名利的淡泊？梁福民和郝玉兰什么时候能够改变他们那种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姚向东究竟是及时的被挽救过来，还是竟从此沉沦？卢宝桑是总也搞不上对象，总到处去足搓吗？陆喜纯后来究竟是跟谁一起到照相馆拍了礼服结婚照？胡爷爷还要剪多久的废纸？海老太太的吹牛还会不会出圈？小莲蓬、小竹这些孩子长大了，将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看来这一切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除非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灾变，北京的钟鼓楼将成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黑瓦。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演播梁岩，录音师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